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就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安保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和工作督查，强调全力以赴确保纪念活动万无一失。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本市安全生产工作。 本市采取6大措施，加强危化品管理。 北京推动建立赔偿先付制，电子购物凭证可作维权证据。 本市第3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 96106电召平台推出飞滴打车 APP 应用，已有15000辆出租车接入平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在长安街沿线重点区域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和工作督查。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理念，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昂的精神状态、良好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讲话。郭金龙指出，近期一些地方发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危化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绝不仅仅是安全生产问题，要把危化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纳入反恐防爆的基础工作并加以督查。王安顺说，要进一步提高对安保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安保工作做得好上加好，确保万无一失，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加强安保和尽最大可能减少扰民的关系，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共同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关于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重要批示精神，通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研究进一步做好本市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事故的惨痛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会议强调，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还有诸如油气输送管线占压、违法经营生产、违法建设、人员高度密集等薄弱环节，要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市属国企要对照有关规定开展日常检查，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苗头。对有令不行、有心不止、失职渎职等行为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坚决严肃处理。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危化品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做好当前2个重大活动的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关于认真做好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新闻广播消息。国际田联第50届代表大会昨晚在京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宣布开幕。据了解，本届大会正值世界田径锦标赛在京举办，会上将选举新一届国际田联理事会成员，并规划世界田径运动发展的方向。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安监局昨天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公布了近期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得到的本市危险化学品最新统计情况。全市共有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2536家。吸取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教训，本市近期采取了6大措施，加强危化品管理。安全生产不达标或存在安全隐患，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企业单位要立即停产、停工、停用、停运。 督促各区县和部门切实履行属地监管和行业管理责任，强化重点环节、重点品种、重点时期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采取八项停管线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保障两大重要活动期间危险化学品安全，立即开展对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危险源单位和烟花爆竹企业的全面排查整治，委托相关中介机构组织专家采用量化的评估方式，开展对燕山石化等重点石油化工企业的试点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将向社会公开发布。持续推进危险化学品集中管理体系建设，通过信息化体系建设实现危险化学品的流向可控，推进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到位。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管局昨天通报，8月13号全市开展危化品运输企业交通安全大检查以来，已经检查危化品运输企业101家，对发现的6处安全隐患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组织了联合复查。 市工商局昨天召开北京市落实关于推动建立消费环节赔偿先付制度和健全消费争议快速和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动员大会，会上透露，在北京地区，银联卡、消费记录、电子购物凭证等今后将都能作为消费维权的有效证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辉月的报道。 目前北京市已制定了地方性消费赔偿先付制度指导意见，并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指导意见以谁销售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了经营者为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市工商局副局长黄晓文介绍了赔偿先付制度的赔偿方式。 一种形式是经营者设立专项的资金用于解决纠纷，另一种很多平台的管理者对我平台内的其他商家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赔偿先付的制度。 指导意见对赔付标准流程也进行了统一规范， 标的额比较小的，双方责任清楚，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在第一现场解决你的诉求，能让消费者跑一趟就不要让他跑两趟。 同时指导意见扩大了先行赔付的适用范围，市工商局消保处处长陆源介绍， 商场、市场，包括网络的购物平台、电视购物平台等等都在范围之内。 今后淘宝旺旺里的聊天记录提醒您要保存好了，聊天记录将可以作为维权凭证。陆源说， 除了日常的发票和小票之外，提出了消费者的会员的消费记录、刷卡记录、网络平台的购买记录、消费者与网络平台的沟通记录，都可以作为消费维权的有效证据。 市工商局副局长黄晓文表示，指导意见虽然不具备强制性，是政府鼓励和引导企业执行落实的，但如果违反了相关法律，将受到执法机关的监督和处罚。 对于拒不履行首问责任制、无正当理由故意拖延消费者的合理诉求，监管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执法或者监管。 六间房、新浪、乐视等12家企业昨天共同发布《北京网络表演行业自律行动宣言》，通过全面清查网上淫秽色情信息、建立主播黑名单等措施，自觉抵制不雅视频传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2家企业发布的宣言内容包括全面清查网上淫秽色情信息，开通网民举报渠道，建立内容审核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主播黑名单，各网络表演平台不再为已经查明有发布淫秽色情及低俗内容等劣迹的主播提供表演舞台和空间等。网络表演又称在线秀场、在线演艺。根据艾瑞咨询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互联网演艺平台的市场规模已达 54.3 亿元，同比增长 49.2%。六间房留言表示，目前网络表演主播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职业。 以六间房为例啊，我们现在签约主播大概有6万名以上啊，每年的中国好声音都有我们的歌手，我预计专职主播的从业数量会过千万。 根据市文化执法总队通报，七月以来，直播间11间不雅视频等淫秽色情信息在网络社交平台呈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扫黄面临着新挑战。多家网络表演企业正通过人工审核和技术手段来监管。 每20路直播，我们会有一个人工审核， 和广大网民一起合作，开启了每一个直播间的举报机制。 目前多家网站都有主播行为规范。以乐视为例， 严重违规行为包含一些散布暴力、恐怖、教唆犯罪、自杀呀、自残啊、涉黄啊、违法呀，处罚呢就是立即封号。 市文化执法总队将加强行业监管，对于出现的淫秽色情等违法内容将坚决予以打击。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昨天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将举办以文化消费为主题的专项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池的报道。 本届消费季内容涵盖了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动漫网游、艺术品交易等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门类，并新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互联网加、大众创业等方面的内容。本届消费季包括2015网上惠民消费季、阅读季、演出季、电影季、文化艺术品消费季、工艺美术和非遗嘉年华等活动。北京文汇卡可以继续免费申领，持卡可以享受500场以上各类文艺演出的折扣消费、5000场以上电影放映以及其他各类文化消费的优惠。2013年和2014年举办的两届消费季吸引了6400多万人次参与各类文化消费，实现消费额154亿多元。北京文化惠民卡从启动以来，累计发放了192万多张，签约商户接近2000家，产生交易66万多笔，实现了交易额9亿多元。 作为北京市出租汽车统一电话召车平台96196升级版，飞机打车 APP 软件昨天正式上线运行，以满足乘客差异化、个性化出行需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公司的孙红试用这种打车软件有2周时间了。 平时的运营当中，如果是空车状态下，他会就近推送离自己最近的乘客，你可以选择运营。如果是在运营当中拉着乘客往目的地走的情况下，那个软件可以提供约订单，你可以找到到达目的地以后适合自己的下一单。 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讲，这种打车软件能提高运营效率，减少空时。 过去你要是没有这个打车软件的时候，就是传统的扫马路，有了这款打车软件，客户的人群会更多，这样对自己提高收入也有帮助。 出租车统一电话招车平台96106推出飞滴打车 APP 软件后，真正实现了线上线下互动。北京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会长王忠说， 它既保留了传统的叫车方式，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叫车模式，既可以在网上支付，也可以用现款，可以即时开发票。 乘客只要用手机下载飞滴打车 APP， 就可以实现即时打车、预约用车，所有的运营数据都向行业管理部门开放。 这个就是传到交通委方面的一个平台，然后他也能看到我们在做一些什么。 飞滴打车还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400100-6106，出租车电召平台设立了12328监督投诉电话。 群众坐正规的出租车，一旦有什么争议，都可以进行投诉。 目前安装了飞滴打车 APP 软件的出租车有15000辆，计划通过宣传推广，在全市6万多辆出租车中实现全覆盖。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 这是由翻译记录下的原苏联空军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的一段话。他曾经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做的演讲中被引用。格里戈里·库里申科1939年来华援助抗日，却不幸在战斗中牺牲在重庆万州的土地上。今天的让历史告诉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相伴库里申科，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哪边上？这就西三山。 在重庆万州风景秀美的西山公园里，有一座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墓园，库里申科就长眠在这里。魏应祥是这里的守墓人。1977年，他接过了母亲的班，在这里与库里申科相伴。而在这之前，他的母亲谭中惠在这里守墓18年。 库里申科 他是完全可以逃生的，他是为了保护万州这座城市，他是开的重型轰炸机吧，如果说一下下来过后，我们整个万州城市的话要炸毁很大一片面积的。 库里申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万州区的档案馆里有一张他的老照片，王丽是档案馆的老研究员，对于他而言，库里申科就像一位神交已久的老友。 当时的飞行学员都称他为张飞，根据当时他的翻译，他讲的话是看到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中国的城市，轰炸老百姓的时候，他是跺着脚在骂。库里申科的话，首先是对中国的飞行员进行培训，到10月3号和10月14号，他两次率队奇袭日军占领下的武汉机场，他炸毁炸伤日军的飞机是100多架，炸毁了油库、军火库，而且炸死了几百人，同时啊，将那个武汉基地的司令官炸成重伤。 然而，在第二次空袭返航的过程中，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不得不在长江迫降，而他自己再也没有走出机舱。在他的遗体被打捞起来后，万州人民厚葬了他。1958年，又将他的墓迁到了长江边上的西山公园。王丽指着迁墓时拍摄的照片中一个戴白帽子的老人说：“ 这个老人呢，就叫刘海田。”在1958年为库里申科迁墓的时候已经80岁了，他就主动地要求再一次为库里申科抬棺，就反映出我们万州老百姓对于帮助过我们的外国人的一种爱戴和敬仰。 刘海田后来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守墓人，一年之后谭中会接过了他的班，并在18年的风雨中将库里申科墓保护得完好无损。而当守墓的接力棒传到魏应祥手中时，他开始系统的为墓园调整植被。 我们把山茶花调成白色的，周边全部栽上白树，给人看起比较庄严，就是他墓的一圈啊，摘时令的花卉吧，花坛事情了。 2011年，通过中央电视台大型海外寻亲节目，魏应祥和库里申科的女儿伊娜以及外孙谢尔盖通上了话。那一天，伊娜对着电视镜头是这样说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还有我今年将满3岁的孙子，都能到他们姥爷、太姥爷的陵墓前看一看，看一看中国人民如何细心照顾老人的墓碑。再次感谢你们。” 更让魏应祥想不到的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将他和母亲为库里申科守墓的故事称之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例证，这让魏应祥倍感荣耀。 我很想到库里申科的老家，把那里的土带点回来以后撒在库里申科或者说， 这是您的心愿是吗？ 库里申科他是为中国的解放，也是为保护我们的家乡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应该知道感恩。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出通知，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每吨下调210元，柴油每吨下调20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由每升6.11元下降到每升5.95元，95号汽油由每升6.51元下调为每升6.33元。 明年0点到9月3号24点，本市将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单号7天进行，双号8天进行。限行期间，交管部门将会依法查处违反禁行规定上路行驶的车辆，全市违法监控探头自动对违反单双号的车辆进行筛选，经人工审核之后进行处罚。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9月3号到6号增开北京北站到赤峰的 K4769次旅客列车。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包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在内的北京住宅网签总量为6946套。这一数字呢，虽然比前一周以及去年同期网签量分别上涨了10.3%和66.9%，但是已经比7月同期下跌了17.7%。业内人士普遍分析，北京楼市已经开始出现降温势头。 本市骨髓配型检测实验室近日获得国际专业机构认证。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本市骨髓配型检测将进入高分辨时代，使得接受配型的患者排异反应更小更安全，并且涉外采集骨髓时免去了国际送检的复杂流程。 贯穿全年的绿地杯第六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目前已经赛程过半。记者昨天从组委会了解到，10月24号、25号，本届徒步大会将会增设湖北神农架站，这也是徒步大会首次走出北京。即日起，徒步爱好者就可以通过大会的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报名费是每人1450元，120个名额，额满为止。 大兴春华秋实旅游季和第15届大兴彩玉葡萄文化节昨天开幕。彩玉镇昨天启用新改版的彩玉旅游网站，并开通彩玉旅游微信平台，发布新版旅游地图与旅游优惠券，市民可以登录彩玉旅游网站了解详情。 第三届中国绿化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市武清区开幕。绿博会室外展园是设有六大板块，面积50多公顷，北京园位于古韵雄风板块。本届博览会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结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阳光下成长，少年强，中国强情景音乐会昨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经过层层选拔，来自丰台、房山、昌平等区的5支少儿合唱团队参加了音乐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康小夏，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因东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笔记本落国外，邮寄回国海关要收税，携带贵重物品请及时报关。天津港爆炸后，社会关注家庭财产安全险，专家解读。好，下面是详细报道。肖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去国外出差时，把自己的苹果笔记本电脑落在当地，对方寄回时却卡在了海关，面临交关税。邮寄自用的笔记本为何会被要求交税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肖女士7月份去国外出差，随身携带了自己在国内购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不小心落在了当地的酒店。应肖女士的要求，她的声音经过处理。 我只好让当地的导游给我用快递寄回来。十天前吧，我接到这个业务员给我打电话，说货已经到中国了，但是还没有入关，他就让我报电脑的型号，还有包括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交给海关。 肖女士意识到海关可能误把这台电脑当成自己在海外购买的了，她配合快递公司手写了情况说明，没想到还是入不了关。 然后因为我的电脑很明显能看出不是新的东西，上面有贴膜啊，但是人家说了你没法证明它是你的呀，你有可能是在国外买的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啊。 肖女士再次向快递公司提交了在国内购买电脑的发票。记者联系到快递公司，一直跟肖女士联系的工作人员说， 发票他不是给我发过来了吗？昨天已经重新给他递交了，然后海关那边还没有批示呢。正常的话有这个发票是可以免税的。 记者又咨询了海关热线12360，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只要能够证明笔记本电脑是在国内购买的自用物品，就可以免交关税。根据海关总署2010年第43号公告，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寄来的物品，每次限值为1000元人民币。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过规定限值的，应该办理退运手续或者按照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但是邮包内仅有一件物品并且不可分割的，虽然超出规定限值，经过海关审核确实属于个人自用的，可以按照个人物品规定办理通关手续。根据规定，居民出境时如果携带需要重新带入境内的单价超过人民币5000元的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等旅行自用物品，需要向海关申报。海关热线12360的工作人员说， 建议您去申报，因为您如果要是即便携带进来的话，电子类产品只要您没法证明您是从国内带的，那也是要征税的。 8月17号，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向爆炸区受灾住户发放1个季度6000元资金补贴，而多数业主出于对受损房屋的担忧，要求开发商退房。这一举动引起了保险行业内外对居民房屋保险意识的探讨。那么，针对房屋财产安全是否有相应险种呢？热线编辑咨询了中国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 有家庭财产保险， 还有家电、其他的管道皮肉破裂什么都可以保。 金额大约多少啊？ 假如你要保房屋，大概觉得市值大概值多少钱，那您写一个金额，最后赔的话是按照您写的这个金额来进行赔付。 家财险是个人和家庭投保的最主要险种，但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家财险在我国投保人数较少， 一般都是上岁数的替家里买的，要不然就是一些外国人士比较多。这种危险都是无处不在，就看您有没有这种保险意识。你看天津一爆炸的话，这种大家都不知道，突然的就来了一下，很多人都受到了损失。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主任王旭锦分析， 家庭财产保险投保率确实是不算太高，所占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趋势。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它的保费也并不怎么多，同时呢，专业成本高啊，要费些人力物力，所以呢，他就对保险公司没积极性。对投保人来说，中国人呢、风险认识意识还是比较弱的，总体而言。第二个方面呢，碰到理赔难的问题，也是有些消费者觉得多一事不如这个少一事。 王旭锦表示，当发生类似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引发业主关于回购和退房的诉求时，应将已交付和未交付的房屋区分看待。 已经交付的情况下呢，将由保险公司向业主赔偿保险金，之后呢，保险公司再向责任方追偿。第二个，如果没交付的话，应该由建筑商投保工程保险，之后呢，他也同样可以向责任方追偿。如果是购房人、买房人他不要房子了，那完全可以那个的时候，应该退房的时候。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二环主路积水潭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直行，车辆行驶缓慢。另外，西三环主路新兴桥到航天桥由南向北直行，以及建国门桥南到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还有在六里桥由西向北左转，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状态。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物